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精神，2017年的端午节放假通知安排已经出炉。5月28号星期日到5月30号星期二为端午节的放假时间，共三天。5月27日星期六上班。同时国务院也发表声明称，在节假日期间，各单位要妥善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以及保卫等工作，遇到重大突出的事件要及时的报告并妥善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日假期。今年的5月，北京将会主办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了确保论坛期间广大旅客的安全顺畅出行，首都机场宣布，近日首都机场将会采取更加严格的安全检查措施，请广大旅客合理安排时间，提早抵达机场办理乘机和过检手续。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销售超过了一周的时间呢，截止到5月7号的18点，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共计销售了3094张，其中金卡355张，银卡2739张。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受到了经常来往京津两地之间的通勤一族的欢迎。来关注楼市方面的消息，持续的楼市调控之下呢，北京新房的市场在2017年出现了开年的四连阴情况。来自中介机构的统计显示，四月份北京的新房市场网签量环比再降9.9%。 这世界永远太少空间，因此花一天支配一切时间。发觉这世界永远太晒心机，因此花一天思索一切道理。消失太快，捉得到太少，因此花一天感觉一切是爱。茫茫人海，或有几多漂泊与掩盖，人人寻找爱，或有几多争斗与比赛，越觉得剩低几多未变的爱。慢慢地合作心思，静静地同床午睡，再发现岁月换来几次淹满几多亲爱，有各样劫灾和充满意外，因此我要努力继续能恋爱。慢慢地迈向听朝，静静地怀念昨日，再决定今天只要相信爱。宇宙文散开，换青春归来，因此我喜欢花一天感觉一切是爱。这世界永远太小心刻，因此花一天改变一切习惯。发觉这世界永远太多翘蹊，因此花一天拥有一切运气。消失太快，捉得到太少，因此花一天感觉一切是爱。茫茫人海，或有几多漂泊与掩盖，人人寻找爱，或有几多争斗与比赛，越觉得剩低几多未变的爱。慢慢地合唱 K 歌，静静地同游网上，再发现岁月换来几次淹满几多亲爱，有各样劫灾和充满意外，因此我要努力继续能恋爱。慢慢地迈向听朝，静静地怀念昨日，再决定今天只要相信爱。要皱纹散开，换青春归来，因此我喜欢花一天感觉一切是爱。 一天跟你一切是爱。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来的好满足。原来我们都是骗子，是无赖，厌倦了又不想说分开，一直好在那里的怪，多么不想改，可又多么不想傻傻的呆。我们都是关心的耍赖，说穿了谁都不被谁爱，以为享受着那一时的痛快，用白色涂满黑墙。 情绪有点像儿戏，你为了填补空虚，还是我冷落你？只是谁的情境是比较同情？我爱过你，虽然短促却刻骨铭心，爱着你，可惜失去你。我爱过你，爱得太深，怕伤了自己。也许这样的结局早已是被注定。当初却刻骨铭心，爱着你，可惜失去你。我爱过你，爱得太深，怕伤了自己。也许这样的结局早已是被注定。我爱过你，虽然短暂。

上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散在土地里的荒在中欢腔悲唱东方。越动荡越勇敢，留下属于我的话，一声坦荡荡，光天在上，看我如何做好。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有人说生活是一串烦恼的念珠，乐观的人是笑着数完的，还有人说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也会对你笑，而我想说微笑才是心灵的阳光，所以愿你每一天都能够温暖自己也温暖他人。其实微笑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表情，也是世界上最动听的语言。 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科学母乳喂养，专业身体塑形，四维深度护理，360度呵护母婴健康，找月嫂就选管家帮，宝宝舒心，妈妈放心。

北冰洋袋林一直是许多老北京人的回忆。上学的时候呢，攒上几天的零花钱，吃到袋林的幸福感可以说是买一根乐一天。而如今这种熟悉的味道又将重新上市了。根据北冰洋方面的消息，袋林的上市时间已经近在咫尺。而在最近，北冰洋的官微也已经透露了试生产的袋林样品，相关的负责人称袋林上市就在这几天。 Thank you.

经典好时光。 还年轻，总是想要证明自己，想要得到别人的肯定，想从别人那里得到安全感。但是长大了之后才明白，人归根到底是为自己而活的，而安全感只能自己给自己。不管在生活还是工作当中，一定要记得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凡事量力而行，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才是你未来的方向。 全都要不到回应，会 看就像是绵延不断的丘陵，痛苦全方位的降临。悲伤如情，誓言下落不明，我找不到那些爱过的曾经。你像在寂寞上空盘旋的独影，将我想看是感情。 月色摇晃树影，穿梭在热带雨林， 你离去的原因从来不说明， 你的慌上神经。